开场曲来自逃跑计划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啊，阳光照进回忆里。如果让我给一个特别的时间点的话，那么除了今天要分享给你之外呢，一般情况下我会在1月1号的上午出门的时候把这首歌重新选过来听一下，因为刚好是可能回顾在过去的一年的一些这个发生的事情，而要展望或者是要规划一下接下来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是必须要一步一步去完成的。所以刚好这首歌卡在了一个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辞旧迎新的状态，所以阳光照进回忆里。而且你也知道，其实北京冬天的阳光会特别的暖，当然我们期待一下吧，在秋天一样能够听到这样的歌曲，去感受到北京秋天最美的景色。你好，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吵，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上天开的玩笑。地震是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说一声加油，一切更美好，所有的悲伤请往边靠，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说好不见不散，每分每秒守候你到老。 有的 beat goes on， 时间它一直走，就像是 life goes on， 这过程或许痛， yeah, yeah, yeah. 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过艰难和困惑。 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吵，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地震是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 过雨后天晴的阳光在天空闪闪烁，出现了彩虹，忽然间我们才懂，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那我们一起加油。我只能躲在暗处静静的聆听你，无法再压抑我的心，我要抓住时机让你明白我的心。浓浓浪漫的爱情，蠢蠢欲动的心情，一触即发的激情， So can you be my girl， 打破黑夜的折磨，我的身体无法抗拒的诱惑，我就没深陷迷乱中，但有个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中。想去 碰你的心，我无法抗拒。我渴望你的心 ，Baby can you be my mind？ 被迷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寻找你的声音，是你不由自主靠近。我无法转移我的视线，你是我唯一的眷恋，你是我这个的眷恋。我有点口气，好像有点心机，但我要一股得到你的全部的决心。如果你说贪婪是种罪，我也不畏罪，享受片刻的陶醉。嘿，浓浓浪漫的爱情，蠢蠢欲动的心情 ，Right 一触即发的激情 ，So can you be my girl？ 令人着迷的邂逅，的身体间展开的心动，是我愁眉深陷迷乱中的有个奇妙事正在发生中。想去碰你的心。我无法抗拒，我渴望你的心 ，Baby can you be my mind？ 被迷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寻找你的身影，是你不由自主靠近。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北京榜样代表张博言，也是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的推荐人。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百年再起航》。这首歌曲的旋律深情优美，大气感人，富有感染力，讴歌了新时代新时期的百年画卷。曲作者孟文豪说， 歌曲《百年再起航》采用了流行加民族融合的风格，八六拍欢快的节奏让大家有一种跟着跳舞的冲动。今年非常有幸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百年活动，让我深深地感到了祖国的强大。建党百年是一个新的征程，也是一个新时代的新起点。百年梦想，我们再起航。 借助这首歌曲，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下面请听歌曲《百年再起航》。 凝聚力量，不忘初心，让国家富强。新百年披荆斩棘，战风浪。百年奋斗，百年荣光。 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我们来了， 第二十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